南朝鲜媒体时事点评4月28号发表文章，表示嘲笑朴槿惠集团遭到民心的唾弃，面临最大危机，处于一片混乱。